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：竹椅，演播：三生静水，第35集，来超市参加高考二。总感觉气氛有些诡异，不知道桑延这话为什么要看着自己说。温以凡收回视线，抬脚往里走，客套地说道，那你这朋友还挺有人格魅力的。说完他暗自在内心感叹，果然是桑延的朋友啊，连说话的方式都如出一辙。桑延目光仍放在温以凡的身上，意味深长，而后挂断了电话。温以凡照例坐到茶几旁边，自顾自地烧了一壶水。等水开的期间，余光见桑延也坐到他惯坐的位置上。温以凡没事干，想起他刚刚的电话，又百无聊赖地问道，不过那个女生跟你朋友告白了吗？啊？怎么？桑延抬眸。温以凡思考了一下，就是听着逻辑有点不通。如果这女生这么喜欢你朋友，那她抱你朋友的原因其实就很清晰了，你朋友应该也不用特地找你讨论这事儿。哦，所以是色令智昏。桑延悠悠地吐出一个词，虽说这评价的人不是他，但温以凡总有一种很古怪的感觉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平静地继续说道，但我刚刚听你跟你朋友说的话，这个女生似乎是没有明确表达出自己的心意的。桑延靠着椅背，神色居高临下，所以有没有可能是你朋友理解错了？温以凡停了一下，把自作多情这么锐利的词咽了回去，换了一个温和一点的说法。恰好水开了，桑延冷淡地看着温以凡往杯里倒了开水，又兑了一点冷水。他拿起杯子捂了捂手，慢吞吞地喝了一口之后，才注意到桑延的眼神。温以凡一顿，你要喝水吗？桑延瞥他，语气听起来不大痛快， 自个儿喝吧。 哦，温以凡点点头，也不知道他这情绪又从何而来。他继续喝了小半杯，又往里倒了点开水，这才起了身。那我先去休息了。哦，桑延敷衍地嗯了一声，拿起遥控打开电视。温以凡拿上水杯回了房间，听到房门打开又关闭的声音，桑延半躺到沙发上，他的手肘搭在扶手上，单手支着脸，眼皮略微耷拉着，懒散地调着台，换到某个频道正在播综艺节目，里头的男明星说了一句，我有一个朋友，被另一个人打断说，你这人怎么还无中生有啊。桑延毫无情绪地看着，立刻摁了换台键。这回是一个正在播电影的频道，看着是一部搞笑电影。老旧的滤镜里，中年男人大大咧咧地说，少自作多情啦。再换，切到最近大火的一个偶像剧，屏幕上的女演员红着脸，苦巴巴地掉着泪，说，你是不是从没爱过我？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耍着我玩？桑延冷笑了一声，直接关了电视，把遥控扔到一旁。他顺手拿起手机，看到陈俊文给他发了一连串的消息轰炸他，全是在谴责他直接挂电话这种令人作呕又没素质的行为。见桑延一直爱搭不理的，陈俊文还把阵地换到宿舍群。桑延正想回复，手机瞬间跳到来电提醒的界面，是段嘉许。桑延摁了接听，起身往厨房的方向走。 说。 那头传来男人清润的声线， 说话语气平缓，听起来温柔含笑，问他兄弟在干嘛呢。从冰箱里拿出一听啤酒，桑岩单手打开。 你今天这么闲啊？ 还行啊。 段嘉许也不花时间客套了，慢条斯理地说道。 你搬家了是吧？一会儿把地址发我，我晚点寄个东西过去。 听到这话，桑岩立刻懂了。 我是送快递的。 段嘉许低笑。 这不是顺便吗？ 桑岩懒洋洋地问道。 这回又是什么？补三八妇女节的？ 小孩过什么妇女节呀？你妹下周六不是18岁生日吗？小姑娘要成年了，到时候你帮我把礼物拿给她吧。 行。 桑岩停顿两秒，挑眉道：“ 她下周六生日吗？” 桑岩半靠在琉璃台上，喝了口酒：“ 你直接寄我家不就得了？ 提前收到，惊喜感不就没了？” 段嘉许笑道：“ 切，还惊喜感，你也是够土的。 小姑娘都喜欢这种东西。” 说着，段嘉许突然想起个事儿。 对了，兄弟，我怎么听苏浩安说，你前段时间来颐和了？因为咱俩那大学绯闻，他还特地打电话骂了我一顿。 说到这儿，段嘉许停顿几秒，话里带着玩味。 还说，你来颐和，是来见我的。 桑岩拿着啤酒往客厅的方向走，顺带道：“ 挂了。” 南无市的天气总反反复复的，温一凡以为温度要开始上升的时候，一夜起来又突然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，不是瓢泼般的大雨点，都绵绵密密的，像是细绒，持续不断，让人有些心烦意乱。气温也因此降了好几摄氏度。在这种天气下，钱卫华还收到一个热线爆料，大概说的情况是，南吴大学主校区附近有一个精神有问题的流浪汉，有时候还会莫名上手打人，已经在这区域游荡了一段时间了。这打人的对象没有指向性，不过每次都没有人受严重的伤，所以这事儿也没有什么人管。今天早上，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，这流浪汉脱光了身上的衣服，赤裸着身子在街上呆呆地游走。后来，还想打一个男大学生一耳光，学生躲开之后，流浪汉便收了手，僵着脸继续到处走。很快，流浪汉就被民警带到派出所去了。大致了解了状况，温一凡跟台里申请了采访车，跟钱卫华到了派出所。两人先听对接人员说了现在的情况。流浪汉没有造成人员受伤，但这事儿把几个刚巧看到他的初中生给吓到了。老师和家长那边在安抚情绪，之后警方会把流浪汉送到南吴救助站，加强附近的巡逻。钱卫华架着摄像机，温以凡在旁边做笔录。除此之外，温以凡注意到此时派出所里还坐着一个男生，听民警说这男生叫穆成允，是南吴大学传媒系的大四学生。今早流浪汉想攻击的人就是他，穆成允反应很快，躲开后还把身上脱下的大衣盖到他的身上，之后便报了警。警方到现场之后，他还很配合地一块过来说当时的情况。温以凡看了他一眼，穆成允生得清俊明朗，这会儿身上只穿了一件毛衣，五官偏柔，有点男生女相，像是一个还未长开来的小弟弟，但长得很高，身材也偏壮，这像是把可爱和帅气中和在了一起。跟民警对接完毕后，钱卫华走到他面前，礼貌地问道：“ 您好，我们是南吴电视台都市频道传达栏目的记者，可以向您做一个采访吗？” 温以凡跟在钱卫华的后头。 穆成运往他俩身上看了一眼，视线在温以凡身上多停了几秒，他眼眸明亮，露出一个笑容，看起来格外青涩。 可以的。 话毕，他指了指手表， 不过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，可能没有太多时间了。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？ 钱卫华没有耽误他太多时间，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就完事儿了。随后钱卫华把摄影设备收拾好，温以凡站在一旁等着，余光瞥见穆成允的脸，距离一拉近，他总觉得在哪见过这个人，也因此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也许是察觉到了温以凡的视线，穆成允突然看向他，他挠了挠头，表情没有半点不悦，只是问道， 我脸上沾了东西吗？ 不是。觉得你有点眼熟。温以凡神色一愣，老实道。话脱口后才意识到这像在搭讪，穆成允却没有觉得这话奇怪，轻点了一下头，突然道， 有纸笔吗？ 虽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但温以凡还是把口袋里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和笔给了他。穆成允拿过，直接翻了一个面，往封底写字。温以凡有点懵，他不会是要给联系方式吧？很快，穆成允把本子递还给他，表情有些腼腆， 谢谢喜欢。 温以凡接过，往本子上看，是个签名。感情这是哪个有知名度的人物吗？温以凡盯着看，一时半会儿也认不出这鬼画符是什么字。沉默了两秒，他把本子收回口袋里，诚恳地说道， 谢谢您的签名。 不用。穆晨允顿了一下，抿唇道。钱卫华没有太注意到两人的动静，拿上设备， 小凡走了。 哎，好。温以凡应了一声，穆成允还站在原地，看上去没有要离开的迹象，他的手里拿着个手机，目光还放在温以凡身上，耳根稍稍发红。温以凡礼貌地跟他道了声再见，穆成允像是想说什么，最后却只笑着跟他摆了摆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